怎样挽回，怎样拯救啊？还是英国汤恩比的话，他在70年代说的，要解决20亿十几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，这他说的。真能解决吗？我在剑桥大学、伦敦大学给汉学院的学生教授做过交流啊，我问他，这是你们英国人讲的，你们是研究汉学的，你们是内行不是外行，你们认为汤恩比说的话是真的吗？啊，大家对着我笑不说话。我反问一句，那难道汤恩比说错了吗？也不说话。我说你们很高明，既不否认也不承认。汤恩比是著名的教授啊。啊，最后我告诉他，汤恩比没说错，但是我们把他的话解读错误了。哦，这他们精神就提起来了，解读错误了。啊，说到孔孟学说，你们也可以想到四书五经十三经，现在你们在学习的。啊，讲到大乘佛法，你们会想到华严、法华。啊，楞严，想到这些大经大论，也是你们现在在研究的。啊，能解决现在社会问题吗？你们当然不敢讲。啊，可是这些东西是儒是佛的花果啊。你看到的这个东西啊，你们今天研究这些花果从哪里来的？是从枝干上长出来的，枝干从哪长出来？是从根本上生的。那儒家的根本是什么？佛家的根本是什么？我这么一问，大家就明白了。啊，根本是什么？真不知道啊！啊，我再告诉他，儒家的根《弟子规》，道家的根《感应篇》，佛法的根是《山业道》。你别瞧不起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啊是普及啊，作为全民普及教育，真能救世界。我们在汤池小镇只做了4个月的时间，产生不思议的效果啊！我们在那讲经没用啊，那在那讲四书五经也没用啊，那老百姓得不到好处啊。哎，这个东西马上就见效啊，是解读错误了。今天要用儒释道的根，这副药能救社会，能救灾难啊，这个东西重要啊。现在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东西找到了，这古人做出来啊，唐太宗的群书之要，民国初年啊，商务印书馆这一些专家学者，他们用群书之要的理念编了一套国学之要，那是四库全书的钥匙。这两套东西出来了，中国文化有复兴的希望了。啊，就从这两样东西下手，三代四代 中国文化可以完全复兴起来。啊，我们这一代看不到，我们丢掉两百年，复兴也要两百年，得要人去做啊！啊，这两本书出来了，真的可以救世界。啊，儒跟佛的纲领要抓住啊！啊，孔孟的纲领是什么？仁义忠恕。孔曰：“成人。”孟曰：“取义。”夫子之道啊，忠恕而已。我就取这四个字：仁者爱人，啊，义者循礼，就是我们思想言行。要合情合理合法啊，处事待人忠就是没有邪没有偏啊，用心不邪不偏，恕是要饶恕他们的罪过。为什么？他没人教，他们做错了是当然的啊，不可以怪他啊，要原谅他啊。大臣真诚慈悲啊，我们只把这八个字做到，真能解决社会问题啊，确实能帮助这个世界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所以佛现象呢，没有别的，是希望受教的人对于道要尊重，对道尊重自然对老师就尊重啊，不尊重老师什么都学不到，再好的老师教你都没用处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